醉，自踏进星雨里，连最美梦书中翻看古今的记载，爱恨似梦迷离，彼此相识相依相痛爱，但在瞬息掠过，太多崎岖迷惑我。 独自在街头

被风吹成无奈，